京时间14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心里有片芳草地，住着亲爱的梵高先生。 嘿，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属于你的北方女王？ 一个人的北京，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 时刻提醒自己你曾是个少年。 春风十里， 竹行 蓝蓝照， 水绿霓裳， 七月上， 周游， 回诺车笔的梦。一个人听一首歌，回忆一个故事，活力 music，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 自己，等一切。 近的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静的心跳，近的相遇，近的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静的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静的心跳。 道，鼓楼大街的车流里，有个我在像我一样。飞机这次它飞得很远，就像时间它飞了很远。姑娘们希望她们的美丽像这照片一样留下来，别走了。跳着，鼓楼大街的车流。 姐若能看到我这边的月亮该多好，我就住在月亮笑容下面的小街道。我的邻里清早起床总是会大喊大叫，每当不高兴的时候就出去晒一晒太阳。我这边每到黄昏的时候就开始刮起风流，但那些放了学不回家的孩子们正玩的热闹。鼓楼这边的人和车比前两年多了很多，很少出门，偶尔发现过去的景色不见了。姐姐，我这边的一切总的来说还算如意，你应该很了解我，就是个孩子的脾气。最近我失去了爱情，生活一下子变得冷清，可是姐姐你不必为我担心。姐姐你那边的天空是不是总有太阳高照，老外们总是笑着接吻拥抱，看上去很友好。你已经是两个小伙子心中最美丽的母亲，在家庭的争分之后你是先让步的先进。姐姐如果感到疲惫的时候去海边静一静，我也特别希望有天你能回来定居在北京。我知道有一些烦恼你不愿在电话里和我讲起，你会说 Don't worry， 傻傻一笑说一切会好。 自己向往也说不定，淡定的带过相关事情，骗自己比骗别人拼命，许多承诺都已被喊停，只记得说出时的坚定，之后的我们不再憧憬，从此爱你也隐姓埋名，我们本来可以在一起，我们拥有那么多甜蜜，我对你曾那么用心，总把最 白花 牵手在哪里。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长长的路呀就要到尽头， 水还来不及长流，愁到已经断不了情愁，牵手还是放手，不如一个在遗忘中不舍，醉心交错，青春大概如你所说，在花落时结果，期望很多，青春大概都这样过。凡人一个，溪水还等不到长流，愁到已经斩不断情愁，我亲爱的朋友，不如一个在遗忘中不舍，醉心交错，青春大概如你所说，在花落时结果，很多青春大概都这样过，在遗忘中不舍，醉心交错，青春大概如你所说，在花落时结果，期望很多，青春大概都这样过。 还有遗憾，甚至很多，但我相信共你没有白活。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不计年龄，感谢所有拥有年轻心态的朋友聆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的筹备和开播是一场跟时间的竞赛，我们的创业团队不计辛劳，不舍昼夜，想去超越年龄的引力，想去追赶时代的脚步，想去走出一条广播创新发展之路。希望大家今后多多支持，生而不同，看见未来，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九八二，加油！ 从你的新世界路过。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总监吴周彤。我们都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少年如露水，青年如清风，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你们身如夏花，我们生而不同。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年轻的声音，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慵懒的午后，活力 Music 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 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

在脸上，穿什么吃什么玩什么都可以，今天爱他明天恨他也可以， called me an hour ago. Would he be here with flowers if I lived in Arizona? They say there's no love left in the big cities. It's kind of true. I guess you'll find me coming soon to a small town near you. I'll sell my guitar so I can buy myself a tractor.Fuck this, this can't be my life. I'm moisturized 10 times tonight. Why can't I sit down and write? Bring this question to light. Do you want a lover? Or do you want a life? One end or the other? The butter or the bread knife? Do you choose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It's driving me crazy.That I can't have it all. If these walls could talk, they'd probably cry out for mercy. Till I'm outlined in chalk, I'll be romantically thirsty. So I drink and I drink from the proverbial time sink. Fuck this, this

为 条路，一直朝前走，在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路口，你可以向左转，也可以朝前走，但是你不能停留，不要抬头四处张望，这里没有你要的好风光，不要等待幻想，更不要奢望，这里没人歌唱，没有谁能将你阻挡，竖起的拇指像山峰，庄严坚强，山里藏着你的愿望，像母亲的召唤，那一晚饮醉的 我陪你走。把心交给我，既然爱就别放手，因为我在你的左右。 我想起分离时刻，悲伤就逆流成河。你给的温暖属于谁呢？谁又会在乎我是谁呢？每当我想起你的选择，悲伤 渐渐上了手。

sentiment hangs around longer than a minute or two. And I find I keep falling for love, but I can't seem to follow through. So run, little rabbit, run. Just run, little rabbit, run. I leave one good hand on the wheel, been counting mile markers for days. Everything falls further behind. I can disappear in several ways. So run, little rabbit, run. Just run, little rabbit, run. Run, little rabbit, run. Don't wake me up, don't wake me up. Sleep through the morning. One little man to one mighty sun. Try to break away from yourself. Just throw your broken bones in a heap. All your blood and guts are exposed. Your spirit has been begging to leave. So run, little rabbit, run. Just run, little rabbit, run. Run, little rabbit, run. Just run, rabbit, run. 受到我的离去，舍不得忽视。

上母亲安详的姿势，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花生四季都不愁的粮食，有闲的人从没心事。空画上一个月亮， 让人好舒畅。放学后的球场，欢笑的对方，照常那样。午餐清汤，电影观后感，文艺日记，新的白衬衫。 走。